会在风中坠落。

上有他的风，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，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，乖乖地待在家，静静地守着电话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，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岔，长长短短，短短长长，一寸一寸在挣扎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长发，剪一地伤透我的尴尬，反反复复，清清楚楚，一刀两断，你的情。 智多星，我家在比较偏远的郊区，平时能娱乐的地方比较少啊。这不，我听说附近准备要开一家健身房的时候，而且又在搞活动啊，说办预付卡多送几节课，你说这种活动是不是真的划算啊？ 划不划算还是另一回事，这里我可要先提醒你，在没有正式开业前办预付卡，首先会面临货不对版的极大风险，也就是可能健身房最后开业展现的设施会比你想象的还要差。其次，当你想要退卡的时候，会发现店家拥有的解释权此时就会占据上风，即便你一次都没有使用过，也要扣除一定的手续费。另外，随着社会的发达进展，各类忽悠套路也在不断更新，有相当多的商家套路由于设计精巧，挤钻了法规的空子，也容易让人无处取证。因此，是否要办卡，你得先把这些方面搞清楚，免得最后是花钱找罪受。 这样啊，那都要注意什么样的忽悠啊？ 其实有些商家办卡时通常会以诱人的折扣让你掏钱，但如果优惠力度过大或者起购金额明显偏高的时候，你就开始警惕了，因为大幅度的折扣与起始金额意味着商家资金管理的风险性提高，也有可能是商家的财务状况已经出现了问题，希望通过大额预付来拆东墙补西墙，而且与优惠大额度高相应的就是年限长，有些健身卡的年限长达5年、10年，而不久后你也许就会掉入商家跑路、规模缩减等大坑。理财智多星提示，办理预付卡前要多看多问，可以先在网络上查询口碑，再通过别人的经历了解店家的销售套路和真实的服务质量。此外，询问身边是否有人在同一门店办过卡也是必不可少的尽职调查。 已变成遥远的回忆，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，今夜终要走进风雨。我不能随波浮沉，不要我挚爱的亲人，再苦再难也要坚强，期待眼神。 这里是下午3点的大观园，来源于1984年拍摄的《红楼梦》，徜徉其中，假作真实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私家车99.9，进入减速第4站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，朝夕相伴，天长地久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，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，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旅行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从一种心情到另一种心情，穿梭城市，穿梭城市，穿越喧嚣，穿越喧嚣。现在加足马力，加足马力，让我驰骋音乐的国度，音乐让我行，和音乐去旅行。 站在巴黎铁塔的你，高不可攀是我们的距离，想起离大街的咖啡厅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有个我专注着你。法国的焦点开始转移，

海出行，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 小一杯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四十，一杯咖啡，一群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。未时，一口香茗，

车子在上高速前都需要做一些预防措施以及行驶前的测试。今天爱车宝典就来和大家说说车子上高速前需要做哪方面的检查。在每次跑高速前都应对发动机中的机油进行检查。现在大部分的汽车都具备机油传感器，但以防漏油等其他状况，我们可以在准备上高速时启动车子十分钟左右检查车子机油状况，如果存在漏油，在第一时间赶紧修理。其次，高速路面虽然较为平稳，但转速比起普通路面高达好几倍，所以还要对轮胎进行细心的检查。如果路面状况是比较热时，那就要适当降低一些胎压，以免发生爆胎等情况。另外，行车灯、倒车灯、刹车灯、雾灯等等，特别是雾灯，都要着重检查。一旦发现有问题，那就马上更换。毕竟，不管恶劣天气还是正常时候，灯光的作用都是提醒过往车辆的重要工具。爱车宝典专业提醒，汽车上高速前必须要做好检查和准备，毕竟细心的做好预防措施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减低或者避免不幸的事故的发生。 出发吧，别忘了带上爱车宝典，有它，前行的路途才会畅通无阻。 Oh

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，帝都风范，原汁原味。

一下就想不起是否在梦里。